青春就不枉此生，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，爱不了一生，梦不能成真，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。就值得热爱，就值得热等，就算从此你我红尘泪痕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 别再为谁发生情与悲。

伤人